會登靈絕頂，一覽中山小，光明頂，陶傑、鮑偉聰，見悟。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今天雖然是三號風球， 很大雨也有一度， 但今天七一遊行人數 都應該是創新高。 大會宣稱是43萬。 如果你說當它誇張一點都30多，都沒什麼點走雞。 但警方的數字比較奇怪，他說2時半到5時9 總共有6萬多人在維園出發。 有心人計算一計算，即是平均每秒鐘兩個大門口應該 每個門口就有1.4個人出來，你才計算到6萬多。 如果用常理去看，當時在維園出發的人， 你想像1秒鐘有多少人經過兩個大門口出來， 你就知道警方的數字是水分多高。 而且在遊行的安排上似乎今次聰明了，很早已經開了比較多的行車線，想著快點去完就算。但誰知參加的市民個個在Facebook上報料比較麻煩，說今次走了5個多6個小時行完。當然大雨也是一個問題，因為你發覺馬路本身有很多小水泡，其實不容易 很順利地行得完全程。而且今次看到的訴求除了多樣化之外，比較紮實的一件事是年紀輕的人越來越多，而且甚至乎有些坐輪椅的都要加人，老人家坐著輪椅都要說要遊行，就是因為再這樣下去，而訴求是非常清晰，就是要普選。 以前2003年的時候董建華下台、梁錦松下台、葉劉淑儀下台， 都預料你下台之後找個人來做。 但今次在2013年 大家說得很清楚，要普選。 如果今次的政改是一個假普選方案的話， 我肯定立法會哪個政黨支持哪個亡黨。 今年民主黨是一定不可以剔一個假的普選方案。 所以如果今天梁振英還說要細心聆聽各方訴求，要求同存異， 其實訴求已經很清晰，要一個真的普選方案， 要一個沒有篩選機制的普選方案。 你有市民去選擇，就算第一輪投票、第二輪投票都是要市民去選擇。 不是你選擇10隻馬有資格進去跑才開始選， 不是一個這樣的方案，而是很清楚。 警察也挺狡猾，他雖然說七一遊行 6萬多人由維園出發， 只不過回歸嘉年華的愛港力自稱有22萬人， 警方說只有1500。 他計算全港各區同時慶回歸的22萬， 除一除，每區同時應該有10000多人拍爛手掌慶回歸。 不是，剛剛才看到有個牛頭角區慶回歸的活動， 只有小貓3-4隻。 這22萬不知道他怎麼計算出來。 今年你又有25那邊有25半價着數大行動，又有三號風球橫風橫雨，都有這麼多人的場面震撼。如果你說今天光天化日晴空萬里，相信那個紀錄都會刷新。 打了折扣，警方的安排也有人投訴，引起了一些衝突，在崇光百貨外年年都有人插隊，年年都有人插隊，但是年年就是上年和今年不知為何那裡就封。以前這個插隊警方是比較鬆的，也被你容許加入，但這兩年駐重兵在那裡。 很多警察和放了鐵馬， 不讓遊行人士加入， 他們在唐街天橋繞個圈再下去， 中間有些拉扯。 商台的女主持李慧玲都被人在現場夾走了，真是陰公，有朋友朱龍車也有去，沒事了，應該沒有拘捕，可能帶她離開現場，我猜這樣拘捕了多少頭痕，不怕我們商台對付這些政治突發事件已經幾十年經驗，由1967年林斌事件開始。 所以就算是有人蒙眼，公司方面都一定當大家庭這樣照顧仔仔女女。現在還未完，因為有民主黨兩力量，一些前人民力量的成員，現在還不知道人民力量是怎樣，就是慢必和大舊絕食，想轉輪流絕食，每人絕食50個小時，維持1個月，要梁振英下台。所以其實這件事還未完，而且佔中那邊也說明，如果政改在下年 7月1日之前沒有一個所謂合理的普選方案拿出來給立法會通過的話， 明年7月1日就會佔領中環。 設定日期，就是明年7月1日。 如果方案未出現或方案是假方案的話， 那就佔領中環。 所以不要說什麼了，埃及開羅 反莫爾西政權的示威都只有10萬人， 這兩天開羅不是多， 10萬人而已。 你的CNN畫面震撼， 直接拍台拍燈放火，動警察說明要不妥莫爾西要推你下台。所以這件事沒辦法，是一個世界潮流，如果政府不聽民意，當人們是傻子， 繼續用藝術語言去遊花園， 我看2013年真的行不通， 連行政會葉劉都懂得出來說， 梁振英九字的特質， 班子弱,經驗少,新人多。 葉劉這些腔調厲害， 像大陸毛澤東時代的革命行， 渣革命,速生產,速工作,速戰備， 廣積糧,不清霸,心滑動， 廣積糧,不清霸,多精警。 現在的政府班子弱,經驗少,新人多。 還有點名兩件說要炒， 一個叫梁錦星,木木獨獨,不懂銷售東西， 搞到堆填區都被民建聯反他台。 另一個叫點名守財奴,叫曾俊華。 嘩,都算串了。 你7.1之前那兩三天,出這些言論， 難怪連梁特首都有少少方寸大亂， 出來立刻否認。 這樣的話,證明裏面的根基不太穩。 其實情況比2003年董建華年代的政府更差。 其實實力和團結， 現在這個政府裏面的支撐是很弱的。 這些人,包括政黨或行政會裏面的人， 隨時都會 掉低CY。所以這次七一遊行已經給了一次警告， 除了市民的立場之外，其實行政會和立法會的政黨， 包括在將軍澳堆填區的事件上,已經給了政府一個警告。 民建聯工聯會帶頭反你， 隨時如果你政改的方案或民望再跌下去， 第一時間跳船就是這班人。 林煥光也說,無論有多少人參加七一遊行， 政府都應該思考市民的訴求。這些說話說得 都好滑不留手，政府都應該 那你是否政府的一部分? 你應不應該? 市民的訴求就叫做第一梁振英下台 第二就要一七普選 這兩樣你思不思考? 若果思考的結論是怎樣? 思考又怎樣? 思考完 我網絡8比1903多 指點江沙肖澳江湖 光明嶺陶傑鮑偉聰見悟佔領中環今天就說如果你七一之前2014年的七一如果你梁班子拿不出一個是否令人可以接受的 總之是一個真普選的方案,沒有篩選機制,符合國際標準 這什麼叫真普選方案呢? 很簡單,根據國際標準有聯合國人權約章也好 根據香港基本法也好 香港人人人都有選舉和被選舉的權利 這個選舉和被選舉應該是平等 平等即是你不可以說我手上有一堆名單 以下人士,你不能去參選特首 因為你不愛國、不愛香港,或者生得樣衰、騎呢 或者有任何缺陷 這樣是違反《基本法》、《聯合國人權公約》和國際慣例 但偏偏有些以前這幾個月,有些人就說 不愛國、不愛港的人就不應該出來選 有些人是行政會議成員,是香港的核心人物 不要緊,你說不愛國、愛港的話,那到底是哪些人呢? 你要有兩個名單拿出來 或者你再將愛國、愛港的標準寫清楚 是否唱國歌、升國旗? 去政府慶回歸活動,拿大紙巾,那些叫做愛國愛港,或者批評政府那些就叫做不愛國 李慧玲,參不參選可以? 李慧玲也不行,潘小桃也行嗎? 潘小桃不行,講國語的何什麼文? 何奕文,何奕文也行嗎? 如果你說一張名單逐個逐個問 那就肯定是違反同等的選舉和被選舉權有些當然不行被選舉權譬如法律限定有刑事案底這些是另計但如果沒有刑事紀錄的罪案案底 你不能說某些人因為我覺得你不愛國所以以下人等不得參選 當然這是同話 你盲人、跛了、有等等的人,不能參選一樣 我退一百步說,即使他們這班人有這樣的心 而真的有這樣的名單 你夠膽拿出來也好 你列了3800人 是不能夠參選 你肯拿這張名單出來,長毛不行 陶傑不行何俊仁不行潘小桃不行李慧不行朱雀不行你說不行你交了名單出來那也好問題是你現在愛國愛港最後就是你自己說誰不行劉德華也不行分分鐘不知道為什麼因為你拿了名單出來我們才知道為什麼你又不說標準你又不寫清楚條文 你又不交名單,何謂愛國、何謂愛港,就是你說的 最後就是他的尚方寶劍,就是我喜歡誰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香港市民,就算走出街的小孩都說明 你說愛國、愛港,愛很難定義的 我怎樣去證實我愛一個人都很難 更何況要證實要愛一個國家、愛一個地區呢? 而所謂愛是甚麼意思?是否所有東西都聽了管治班子的話,就叫愛呢? 這些基本的問題連年輕人讀過兩堂通識的都懂得提出來駁斥的時候那些行政會議成員就在電視節目上說清楚一定要愛國愛港才可以做選舉行政長官的候選人似乎就有點過火 所以接著很難免由七一之後普選問題越炒越熱 亦不能迴避在現在特區政府梁振英經常說足夠時間諮詢 他今天很定的 我們還可以有時間慢慢談的,2017年才來 如果我們還是2013年,還有時間 當然普選的提名有預選,這是無可厚非 但由預選,由哪些人去預選 而這些預選的人又何來有資格 說明了,現在預選都要由香港市民選 不可以你1200人也好 預選委員會無論你是120人、1200人、3600人也好 這3600人是出自何處 是不是石頭爆出來,還是陰點 變相功能組別 還是根據香港的職業、專業劃分出來 然後就算職業不專業,大家都是醫生 或者大家都是律師,為何廖長城或梁愛詩他們兩個入了預選會,另外何俊仁和梁家傑就不能進入呢? 這是一定要解決的,入去預選會的3000人或1000人,網絡8-903